自从2016年11月横空出世以来，无脸哭以他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委婉的表达方式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爱。虽然很难说出这个无脸哭具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表情的确表达了不少人的心声。那么这个表情是怎么来的呢？最初设计师只是觉得这个微信的日常小黄脸表情一直没有更新，便试着要寻找灵感来更新一下。而过了一段时间，设计师们发现无脸哭这个表情很高频率地出现在每个人的收藏表情中，于是呢，他们开始想怎么做一个有趣的无脸哭的表情。而所有的无脸表情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于掩盖真实的情感。和那个尴尬的笑哭一样啊，无脸哭也表示是边哭边笑，但是不同于笑哭，无脸则更加侧重于表达无奈和尴尬的情绪，符合很多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喜好调侃和自嘲的习惯。比如说遇到好事了，无脸；遇到坏事了，无脸；认错的时候，无脸；太尴尬了，也会无脸。其实呢，在微信表情的制作团队中，有一个广东的80后的设计师，他本人非常喜爱这个周星驰夸张的这个搞笑的一些表演和动作，再加上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无脸动作的人，于是呢，他就亲自操刀制作了无脸哭这样一个表情。其实呢，在周星驰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夸张搞笑的无脸动作，用来表示谋难腿，哎，这是一句广东话啊，翻译成国语呢就是没有眼看的意思。于是呢，咱们这个设计师啊，就把这个表情经过了5次的改版，最终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作为最受欢迎的新表情。尽管无脸哭出现在倒数的第2页，但是大家还是不厌其烦地把它给翻出来。和无脸哭一起诞生的还有其他5个小黄脸的表情系列，他们的设计呢也经历了将近5个月，由3-4个设计师来共同完成。他们怎么样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再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以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去到最美就如雨勿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境内一片片和，秒算瞬间闪过。心只有心可以解心锁，烦恼多因我要得多，你似沙轻似烟，怎会有风波，有就像跌入了恒河，情路太 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这五个新表情分别是嘿哈、捂脸哭、还有奸笑、还有机智，另外是皱眉和耶。这五个表情呢，虽然说他们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很快地攻占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过这几个表情，而且呢，他们的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个表情包呢，不只是出现在我们中国，它更加是一种全球的通用语言。在2016年的年底，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输入法公司联合北京大学的黄刚教授以及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不同国家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表情符号使用行为。结果显示呢，这个笑哭的热度依然是排在首位，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以 21.25% 的发送量位居榜首。而紧随其后的呢，是这个亲还有这个花心，而使用率较高的还包括亲亲、哭和微笑等等。不过不同国家的用户呢，也并不全部都是最爱笑哭。数据显示，在中国用户们最喜爱的表情呢是咧嘴笑，因为你幸灾乐祸的时候可以笑，显摆嘚瑟的时候呢也可以笑，矫情的时候呢还可以笑。不过很快啊，他的第一名就被这个捂脸哭给代替了。其实无论是斗图还是表达情绪，表情呢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那么在你的微信里面，你最喜欢的表情是哪一个呢？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每一次重叠的视线，串起了时间预留的线，被看穿的体贴会默默纪念，无心的躲避当作起点。每一次重逢的瞬间，我们一点一点 或小，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推荐咱们北京的美食大搜索。上次呢，我们讲到了一个意大利菜，特别的诱人啊。我们有听友反映说，他们也去吃了之后，就发现真的是没有想到，一个西餐的餐厅竟然价钱会如此的便宜。希望我们多推荐一些这样的餐厅。您放心，在我们这个生活大爆炸的美食板块，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为您来推荐咱们北京这些既地道又好吃的各种美食。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东四十条胡同的那个同志河，他们里面的这个剁椒鱼头非常的好吃，可以说是全北京最好的也不为过。还有里面的这个腌笋炒腊肉，不过您要点的时候一定要嘱咐一下，让他多加点干辣椒，这样的话会很下饭。另外呢，还有这个砂锅鱼杂也值得推荐。要记得东四十条的同志河，剁椒鱼头，还有腌笋炒腊肉，还有砂锅鱼杂最为好吃。还有一家餐厅啊，叫做这个三个贵州人，他们在这个贵友路口向北，在路东的第二个路口再向东边走一点点就是这个餐厅了。这里面呢有非常地道的一些贵州菜。比如我们推荐您去品尝芹菜炒牛肉末，以这个水芹菜和牛肉末加上这个酸椒炒成，可以说是鲜辣美味。另外呢，他们家的这个苗家鸭也是非常适合秋冬去进补的一个首选。他们使用的是这个明炉，而且呢它本来是属于药膳中的一种，但是却没有药味，可以说既味道好吃又营养健康。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青椒烩土豆也非常的好吃，而且土豆呢烩得极烂，可以用勺子来舀。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米豆腐啊，虽然比不上湖南的，但是还是很好吃。另外呢，严重要推荐一下那里的这个糍粑辣子鸡。可以说糍粑和辣子鸡这种东西结合起来，大家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品尝过吧。所以说如果您想感受一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三个贵州人。另外还有一家餐厅叫做醉三江，他们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东大桥斜街进去之后的左手边的一个餐厅。他们里面的菜呢，最为推荐的是这个黄豆焖鸡干锅，其实呢是一个很辣的火锅，主料啊是黄豆焖鸡块，可以说是香辣扑鼻，再涮以豆腐白菜等等，直到这个汤啊渐渐的靠干，可以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香。 另外他们家的这个三椒土豆泥也是特别的好吃，里面呢掺的有红椒、青椒还有白椒，另外呢还掺的有这个土豆泥，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口感是特别独特的。除此之外，他们家的这个牛肉粉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有一些贵州的朋友说啊，而且呢这个土豆粉真的跟贵州乡村的土豆粉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您喜欢吃这个贵州菜的话呢，也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醉三江。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好饭店。 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我们的生活大爆炸，向您推荐我们北京的美食大搜索。接下来这家呢是一个小店，它呢在这个朝阳门再往南边走一点，在这个二环外的富华大厦的东侧有一个胡同，这个胡同呢是一个东西走向的胡同，在胡同口往东边走大概20米左右，在北侧呢有一个小门脸，是红色的门脸。他们家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名字，但是他们家只做一样菜，那就是肥肠，可以说是各种味道都有，而且特别的地道，特别的棒，可以说这是咱们北京特色的一个苍蝇馆子了，里面呢既便宜又好吃。另外呢，在这个朝阳华堂正对面的小街里面有一个烤串，这个烤串里面的这个小腰啊是特别的好吃，如果您喜欢吃小腰的话，不妨到那儿去尝一尝。另外在朝阳门的这个华普超市的底下有一家叫做什么老妈的小摊，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呢经常换啊，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就在那个华普超市的底下，那家店卖的这个河洛面可以说是一绝，可以堪比河南当地的味道了，所以说如果您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在朝阳门的华普超市那里。接下来这个饭店呢叫做华美饭庄，他们这个饭店的位置啊在这个朝阳路上的八里庄，离华堂呢还有一站地，具体位置就在这个雪银大厦的旁边，名字叫做华美饭庄。他们里面的菜呀最为推荐的就是狮子头了，他们的狮子头分为大份和小份，四个人啊点一个小份就可以了，肯定是够吃的。这里的狮子头每个都被分成两半，每一半呢都有半个鸭蛋黄在里面，在盘子里面一摆，可以说红红黄黄，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呢是香而不腻，非常的好吃。在这个华美街呢有两家店，他们是挨着开的，老板呢都是同一个人，主要卖的就是家常菜还有这个烤鸭之类的，菜价呢其实还行，不贵但也不算便宜。另外他们家的烤串味道也还不错，如果您喜欢吃狮子头的话呢，不妨去找一找这家华美饭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美食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出家门往右转，沿人行道直行。 姑娘，怎么不看路啊你？ 对不起。过马路买4根油条3碗豆浆，原路返回。 这是家人的早餐。一、二，两级台阶，上车，刷卡。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你下边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起。转身，下车，沿人行道直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生活美食家。 生活美食家， 今天的生活美食家呢，我们要从一部电影来说起。为什么要从一部电影来说起呢？因为这部电影呢，是因为一道菜而让迪士尼为他拍的一部电影。哇，有没有想到迪士尼能因为一道菜而开了一部电影？那么这道菜呢，就真的是很厉害了。那到底是什么菜可以让迪士尼为它而命名呢？这道菜呢，就叫做 Ratatouille， 中文名就是蔬菜杂烩。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道菜，那为什么迪士尼会为它开一部电影呢？这里面可是大有讲究的。首先先来讲一讲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是在2007年上映的一部迪士尼的动画大片。故事情节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具有完美味蕾和嗅觉的小老鼠，他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大厨。可是无奈人类对于老鼠的刻板印象就是脏和疾病，所以呢小老鼠始终不可以在厨界混出一个天下。但是呢这个小老鼠呢就阴差阳错认识了在法式餐厅打工的男主角，然后故事呢就开始讲这个小老鼠怎么样帮助男主角成为天才的厨师。靠着这个小老鼠出名的男主角呢，是越来越有名，最后招来了一位特别尖酸刻薄的一个毒舌食评家。而这个食评家到了餐厅之后呢，来品尝了一下男主角的手艺。正在大家好奇到底厨房会煮些什么来迎接这位毒舌食评家的时候呢，这个小老鼠就决定做这一道蔬菜杂烩。大家都惊呆了，这可是一道法式的家常乱炖，一般都上不了台面。不过也知道真正考验厨师俩都是一些最为简单的菜。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田。 结果这道菜在试吃的第一口就让这位毒舌的食评家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时候，好吃的味道其实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那这部电影的最终结局如何呢？咱们先不提，今天呢咱们就跟着这个动画片里面的小老鼠大厨来学一学这道让迪士尼为他拍了一部电影的蔬菜杂烩到底应该来怎么做吧。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这一切小追漫无目的去追风中都带着兴奋，何时你梦想已封印，是否你三岁那天在床上听你的妈妈讲故事吸引，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好了，说完了电影之后呢，咱们就来讲一讲今天的这个正题，到底这道蔬菜杂烩应当如何来做。首先我们要准备洋葱半个，蒜头两半，橄榄油两勺，咖喱罐头一罐，还有百里香叶半勺，还有茄子一根，还有西葫芦一根，另外还需要番茄三个和盐适量。首先第一步呢，是将这个洋葱跟蒜头切成粒，然后用中火来热锅，然后下油去炒，大概炒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然后呢，再倒进去切好的番茄，用锅铲把这个番茄给弄碎，加入百里香和盐，然后用小火煮10到15分钟。 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 利用这个煮的时间呢，把茄子和西葫芦还有番茄呢切成2毫米到3毫米的薄片，把茄子呢放到盐水里面，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刚刚切好的茄子氧化和变黑。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煮好的咖喱酱放进料理机里面来搅拌2到3分钟，直到没有明显的颗粒状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准备好烤盘，把这个酱呢涂在烤盘的里面，在这个番茄酱的上面按一片茄子、一片西葫芦、一片番茄这样的顺序来铺满整个盘子。之后呢，把这个烤箱进行预热到155度，然后再在这个蔬菜上面淋上一点橄榄油还有盐，最后呢再铺上一层烘焙纸，这样可以防止表面的蔬菜被烤焦，用这个烤箱呢烤上1到1.5个小时，这样就可以出炉了。然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加上一点罗勒叶作为装饰，这样一道地道的法式蔬菜杂烩就做好了。可以说这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自然，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您可能吃到它之后呢会有一种在田园里面奔跑的感觉。哇，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啊。那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也想试一试这道菜，看看做出来之后到底能不能有一种回归自然在田野奔跑的感觉。也希望您可以在有空的时候试一下这道菜，相信您一定会爱上它。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999 是有条不紊， FM999 是温文尔雅，FM999 是雍容华贵， FM999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今天呀，我们要帮各位吃货长点知识，教您变成火眼金睛。其实呢，我们每一次去逛超市的时候，都会发现在超市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挑一挑就会看花眼。那到底在买食材的时候应当如何来选择呢？那些放了添加剂的食材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分辨呢？今天我们就教您几招，让您变成火眼金睛。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坚果类啊，第一种就是瓜子儿。这个瓜子儿呢，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是呢，瓜子儿上面的这个着味剂大多数用的是人造香料，为了提升口感呢，很多商家都使用了过量的柠檬酸、甜蜜素等等。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甄别。由于这个瓜子啊，表面有纹路，而且呢都有一定程度的凹陷，因此摸起来特别滑腻的瓜子儿千万不要买，因为它很有可能用滑石粉处理过，或者是使用了过量的柠檬酸和甜蜜素。另外呢，就是花生。在购买花生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尝一尝，那些闻起来香、吃起来又酸又苦的花生可千万不要买，因为它们往往存在过氧化值超标的一个隐患。开心果呢，我们很多人也很喜欢，但是呢，有一些食品加工商，它可能使用了一些非食品级的漂白剂来处理开心果，而这些漂白剂的残留呢，会导致细胞受到损伤，因此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开心果的果壳发白的话，就千万不要买。教各位一个口诀，黄壳、紫衣、绿仁的开心果才是最安全的。板栗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可以说在冬天啊非常的走俏，但是有一些光滑漂亮又密又甜的板栗，很有可能是使用甜蜜素给果肉增加甜味，另外呢也有可能是用了一些工业的石蜡给果壳做一个增量的效果，因此呢对于这个表皮过于光滑不粘手，放久了之后仍然是色泽光亮的一些板栗呢，我们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它们可能往往会添加了石蜡，所以呢在购买的时候最好选择那些不滑手、外壳色泽很自然的栗子。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您一些粮油类应当如何来选。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我叫天抢地，谁过问？问。 加油，走啊！ 实际境况无可再更改，嘛 女同城之并不是期待。 男作孤清清， 长命难同情， 他势必再选， 难离应重缘。 我偶然与他见面，亦觉心疲倦。 他着警徽章，难为狼藉长， 今日饮啤酒， 前途太混乱。 我残心却开满，谁作伴？ 重合剑差，手抱火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叹代早。绝世传奇事， 将点珠钗，如画旧墙卖， 纵恨打新欢， 上头豪门。 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 将一生的 下落无忘情， 心里失凄风， 要他靠重逢。我叫天抢地，谁过问？ 重合剑钗，手抱火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来早。世传奇事，重合剑钗，手抱火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来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教您怎么样拥有一个火眼金睛来分辨食材的好坏。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粮油类的大米啊。首先这个大米呢，如果说它是经过精心的加工的，可能会经过抛光，因此呢那些拿起来非常的滑手，而且呢颗粒非常的整齐，没有任何裂痕的，这样的大米很有可能是经过抛光，所以建议各位最好不要购买这样的大米。而购买面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包装上的这个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质量等级等。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闻一闻是否有这个麦香味儿。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质量不太好的面粉，不建议您进行选购。在购买这个食用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仅要看包装，还要看这个透明度。优质的食用油应该是透明而且没有浑浊，光亮度越高越好，呈淡黄色、黄色或者是棕色，一般颜色越浅的质量就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肉类啊。首先这个猪肉一定要新鲜，而且表面不能发黏。鸡肉呢感觉很细密，而且还有弹性，色泽要鲜红并且很自然。如果用手去按压的话呢，不会留下指印，这样的猪肉就是好猪肉。我们再来看一下牛肉，新鲜的这个黄牛肉的泡面很有光泽，而且肉质呢是暗红色的，这个结缔组织呢是白色的，脂肪呢为黄色，这样的才是好的牛肉。我们再来看一下羊肉啊，羊肉呢首先是这个肉质要很坚实，色泽非常的红润，纤维组织非常的细密，略微有一些脂肪夹杂在里面，而且膻味比较少，这样的羊肉呢是比较好的。另外呢要注意这个山羊肉的肉质比绵羊肉要略微白一些，而且皮下脂肪和肌肉间的脂肪也会比较少，但是这个山羊肉的膻味啊要稍微重一些。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熟肉制品应当如何来选择。首先一定要看包装，看包装是否是密封的，是否是清洁的，是否符合